副市长钟明话：，至今轮疫情发生以嚟，寻日新增阳性患者数目首次降至1000宗以下，社会面已经连续两日冇新增报告。形容防控取得阶段性成效，但部分封控区嘅老旧小区仍然有个案，认为疫情反弹风险仍然存在，全市防控基础唔够稳固。钟明话：上海市防控工作将会分为三个阶段，即系起至到今个月21号持续减少封控区同管控区人数，防范区有序开放，全市保持低水平社会活动。之后今个月22号至31号系向常态化防控转换阶段，下个月1号至下个月中旬将会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稍凉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有骤雨，各区普遍录得几毫米的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午有几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之后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嘅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东北风5至6级，有骤雨，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出北风4级，汕头出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出东北偏北风5级，澳门出北风3级，能见度6公里。再系西沙冇风，能见度4000米，有雨。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20点，跌78点，总成交金额55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80点，跌7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1.3跌6.3，恒生中国企业68.6跌3毫，腾讯控股350.6跌3.8，阿里巴巴83.7升1.5，快手67.8半升5仙，京东集团199.2跌4毫，中国海洋石油10.7二升6仙，比亚迪股份234.6跌2.6，长城汽车11.16是升6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611，瑞士法郎7.829，澳元5.408，加元6.055，新西兰元4.9，欧元8.167。每百元对港元6.0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55。日经平均指数报26556点，升128点。港金报16980蚊，跌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07.35美元，卖出1807.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半山嘅中峡道近住华苑对出，由于有冧山泥，咁呢段路来回方向咧仍然系全线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正常啊，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正常。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七咸道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去佛光街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食安仔提提你，以为粟米片是比较健康的零食，它随时是高糖之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将军澳叠翠轩一座、天水围天恒村恒翠楼、 天水围天圣苑圣谦阁、屯门梁景村梁贤楼、屯门新屯门中心五座、沙田丰和村和月楼、青衣长青村青阳楼、屯门翠玲花园一座、青衣长康村康顺楼、沙田愉翠苑愉欢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邝国柱， 经过咗两年嘅医学界各方面嘅研究咧，原来哮喘病人咧，如果佢属于轻度或者中度，而佢平时嘅控制系比较良好嘅话咧，佢并不会比其他一般嘅市民咧系较容易染上新冠病毒。如果佢控制得唔系几好，佢哋的确咧系会比较容易感染，而且出现重症。咁所以咧，控制好呢个哮喘系好重要。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根据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医生和牙医必须为私营医疗机构领取牌照。由2022年6月30日起，任何人在没有牌照的情况下营办日间医疗中心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罚款10万元和监禁3年。记住预留时间申请牌照啊！上 orphf.gov.hk 看看。 Alex 李志刚 ，JB 洪其俊， 仲有我嘅好拍档 Mimi 罗敏庄， 美电香港， 罗敏庄， 点啊李志刚， 我挂住听你讲一年几 kiss cut 嘅新闻点嚟嘅， 咁我有时讲嘢就几吸引嘅， 即系太动听啦你讲嘢， 尤其是八卦嗰啲系嘛， 净系咧深深着迷，真系唔好意思啊，真系影响到位听众嘅诶听觉世界， 诶咁啊真系噶，我哋隔咗礼拜六日之后咧，翻嚟嘅时候咧，预隔三秋咁样啊， 系啊， 都系要讲， 尤其是罗敏庄有10万样嘢要讲啊， 唔系啊，只要你哋一讲开。那个话题我就真系停唔到咁解嘅， 好劲啊！你真系，即系我哋讲开嘅嘢，你会比嗰个话题咧更加了解。不过对香港市民嚟讲咧，其实啱上个礼拜咧最紧张嘅咧就系呢一个东铁线过海段嘅嗰个， 你了解啲喎呢个，我有睇电视见到你啊， 好好彩可以见到呢个新嘅会展站咧。哇，靓到爆厂！ 真系就咁睇个车厢已经，哇，好靓喎！ 系因为寻日就正式通车啦，即系五点几嘅时候咯，哇，几多嗰啲地铁迷啊、港铁迷咧，冲晒去要搭头一班车咁样，系咁影相，好开心啊！ 但系咧，我发现咧，原来中意呢啲交通工具嘅咧，大部分系 男仔，同埋都宅仔地， 咁又唔系，但系好多真系由细到大嘅，即系譬如有好多小朋友，佢细细个就会知道啊，边个站去边个站啊，我哋几时通车啊，乜全部资料都知道。 呢架巴士系咩款？他几多年出厂啊？2019年咧，佢又真系退役啊，然后有新巴士咁样。呢个咧系有9个冷气啊。 系啊系啊，佢知晒啲嘢。 但系女性唔会，女性咧 冇兴趣。 佢交通工具就当佢系一个工具啦，就系工具嚟嘅啫，系啦，完全唔会研究。 最好有人揸埋嚟接我， 因为我坐罗文庄车我就知，佢真系当架车系工具嘅啫。 诶、哎，佢冇感情嘅，唔系男人系噶嘛？男人对车系觉得我嘅老婆、我嘅二奶、我嘅乜乜乜咁样，一定会系好保养佢。我曾有朋友啊，嗰啲名车咧，佢话咧落雨我系唔会揸呢架车出街噶，落雨我要揸另外一架车，因为呢架车咧唔湿得水。咁车唔湿水，即系点行咧？你点样可以预计到地下冇水浸？我特登行啲乾嘅位咯，佢系咁样，系石车石 车咯，系啊，咁其实我觉得有少少本末倒置嘅，但系亦都系一个开心，因为咧，其实如果你系一个交通迷咧，或者铁路迷、巴士迷咧，咁你去出边沙沙滚嘅机会都系好低嘅，你嘥晒啲时间走去排队啊，或者搭头班车啊，咁样系咪先？ 不过你见到嗰一日咧，即系嗰个即系闸一开咧，哇！啲人冲入去个感觉，你就知道嗰啲人几爱啊，真系。 咁不过真系噶，会展站系真系几靓，因为咧佢有好多。 啲 art piece 啦，同埋我同阿何锦明讲嘅话咧，其实如果你有啲艺术家咧，佢有啲艺术展品咧，其实你唔好摆喺嗰啲艺术馆啊，你摆喺港铁站啊，咁样咧咁多人流行过咧，你见到咧真系好正噶嘛，同埋佢嗰幅墙好正嘅就系咧。佢有好多个海嘅嘅相，砌埋，原来嗰啲相咧就系维港嘅相嚟嘅， 即系可以逐张细睇嘅， 系啦，逐张细睇嘅，佢砌埋嘅意思就系话，其实喺呢一埲墙嘅后面就系海嚟噶啦。 哦，喂，咁你有冇行晒咁多层啊？金钟站？ 我金钟站冇去，因为我喺会展站啊嘛，系啊，我都想去金钟站，因为人哋话金钟站好靓， 好多层噶嘛， 系好多层嘅，同埋大咗好多啊。 因为而家金钟站成为咗呢个大站啊嘛，有个四。呢条转车线都在金钟站度发生嘅，即所以大家都会去到金钟站嘅时候咧，你揾清楚先，究竟我要行边边咧，你唔好行错路。 不过讲真，你港铁都系要揾清楚。 但以前金钟站不嬲都系咧，即系最多人等嘅地方嚟。 尤其是星期三啊， 同埋我好想啊，罗文庄咧，好似玩 Running Man 咁样咧，去一次金钟站，因为佢一定迷失路。 死梗啊！唔好净系金钟站，任何站啊，话话俾我听咧，即系我都要睇个图睇好耐先知道转咩车。 你以为我成日搭嚟港铁度搭咗去油麻地啊？你睇下罗文庄先啦，佢啊一定。 嗱，我望我识字噶。 喂，我哋下次玩个游戏得唔得咧？喺金钟站嗰度咧，好似嗰啲咧，嗰啲 Amazing Race 咁样。 我琴日睇即系新闻咧，都有啲即系报道人员啦，啲即系佢哋咧就系特登系话啊，你行呢条线，我行嗰条线，睇下边个最快去。咁呢啲都好玩啊！ 我睇新聞咧，就係話佢哋喺呢一個金鐘嗰度出發，咁然後咧就鬥快去先達，咁樣咧係鬥快先達，咁喺旺角站出嗰個咧就係快啲嘅，喺旺角火車站出嗰個咧就耐少少。 哦， 因為旺角其實真係喎，咁旺角火車站又係東站， 要行 同埋行到只狗咁樣啊，因為你其實行嗰一段路去到先達都好耐啦，但如果你係普通嘅嗰個旺角站咧，係好近先達㗎，係 啦， 但所以咧，但我會覺得啦，係方便咗好多嘅，即係譬如你係住咧呢個新界區嘅朋友咧，你搭呢個係東鐵線嗰條線咧，你覺得哇突然之間快好多，你起碼唔使轉車，以前你又要諗嗱，我要去到我究竟九龍塘轉地鐵好啊，定係我到紅磡轉巴士好咧？因為呢個好掙扎㗎嘛， 尤其是你一個選擇困難嘅人咧，你係好煩噶嘛會。 但我以前咧，我會選擇可能去到紅磡轉巴士啦，因為巴士好似你是但啦，總之是但一架車，你過咗個隧道，過咗海就神仙噶啦嘛，係咪？ 多一個題外話啦，即係琴日咧睇過嗰條嘅新聞片好多次啊嘛，即係睇到嗰啲人哇，好似衝出嚟啊，撕曬列車咁樣啦。咁跟住我女咧就問我做咩佢哋咁開心咁啊？咁我就。 喂，你个女咧，你个女问嘅嘢咧，真系咧， 咁你真系好奇怪，对一个佢哋唔关注， 做乜咁开心？ 佢哋唔关注呢样嘢嘅时候，即系佢会觉得搭车啫嘛，做咩佢哋咁开心啊嘛？而嗱，佢最惊喜嘅位咧就系佢无端端，即系譬如我睇下就走咗去入厕所咁样啦，跟住佢妈咪快出嚟啊！咁我以为有啲乜嘢啦，即系惊佢有咩？你睇下佢唱歌嗰只歌啊，咁样咁好啦，系咪好多人即系将佢改晒歌词 啊？嗰只嘛， 嗰只另外仲有一只噶， 仲有一只 系你嘅主题曲嚟噶，你有冇听过啊？ 冇。 佢话动作歌系好兴奋，夏天歌系好兴奋， 咁犀利。 跟住佢话你睇下。你睇下呢只咩歌嚟改过嚟？我系 Alex 哥嗰只歌。 Never gonna give you up。好嘢喎！杜志哥你好興奮，神哥你好興奮， 杜志哥係好興奮，好興奮， 但真係開心嘅，我覺得，因為你起碼通車你嘅時候咧，方便咗好多市民啊嘛。 係啊，其實而家就大站啊通咗啦，但其實我咧都係咧偷睇過咧地鐵公司，即係港鐵公司啦，佢哋個未來嘅發展咧，原來嚟緊仲有好多站噶。 係啊， 係啊，即係其實有好多一啲新發展區咧，其實都預咗一個新嘅港鐵站俾佢啦，等佢咧就係四通八達。 咁就好啦。 係啊，同埋尤其是而家啲落雨濕濕嘅時候咧，搭港鐵方便好多， 係啊，唔使淋雨啊， 係啊， 喺所以，我哋呢一個禮拜每週一星係咩咧？ 交通工具 係啦，咁啊，即係同交通工具有關嘅歌咧， 乜嘢都得， 乜嘢歌都得。 其實我今日禮拜咩都同交通工具有關，我連投其所好都係你最喜愛搭嘅一啲公共交通工具。我估唔到啲聽眾嘅選擇都幾特別嘅喎， 係啊係啊，咁啊快啲可以投票，同埋咧我哋呢個自預廁所位咧都已經咧開咗個廁所蓋㗎啦， 係啦，等你哋嚟啊， 好興奮一齊講下啦， 講下嘢，喂，咁啊禮拜一咪好忙咯，我哋而家 係啊，我哋一齊好興奮， 就屯門過嚟又好興奮，喂，開始今日禮拜一兩小時咩健康啊？ 同荷挂宝宝不欢喜灯挂用挂一卷起来不成挂是永远未后悔你是挂目前为止的爱情来的无疑是上水的那个我其实不是不愿离开拢怪你卡入了我的人生无情的爱情伤害已造成你我着爱来负责任 煮茄子蛋的这首爱情比我想的国教伟大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地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嗱，今日呢一首好歌献给你咧，就系一首新歌嚟嘅。咁点解我咁中意咧？因为我自己真心中意呢一只歌，同埋咧，虽然我冇乜点见过呢一位歌手啦，即系见过一两次咁样啦，但我当咗佢系我个仔嚟嘅。因为我觉得佢好型啊！ 唔系，我见过好多人咧都当佢系仔一样啊。其实咧，因为我识佢妈咪 嗯嗯嗯， 其实好似即系我系佢 auntie 咁样，我好有型啊！即系咁跟住咧，佢妈咪就打电话嚟话：，喂，我仔咧就快入行啦，想搵人教唱歌，可唔可以介绍俾佢？我就介绍咗比老师俾佢啦。 叻、啊！ 跟住比老师咧，见完佢真系话。佢真係好 charm 㗎 ，charm 啊！因為點解咧？因為我哋都見過好多新人啊，或者見好多僆仔啦，有好多僆仔咧，好唔覺意地咧。即係會得我憎嘅，我唔係妒忌啊，唔覺意 少少 咩？但係佢完全冇，不得止，仲要哇咁勤力嘅，點解佢？佢好勤力啦，好努力啦，同埋好謙虛。 係、嗯，我就睇住佢咧，就是、當其時參加比賽而入行嘅。 我睇住佢比賽咋，我睇住佢大添。 我未到。 我睇住佢喎。 比賽嗰陣時參加就係全民造星咧，呢位朋友啦，第三季嘅時候咧，睇住比賽嘅時候咧，覺得。 哇，點解呢個男仔咧咁得意嘅咧？即係喺個鏡頭前面咧，就好似好興奮，好興奮，好興奮。一 off cam 嘅時候咧，你見到佢個樣咧係牛喺度啦，同埋 好攰噶嘛，大佬啊！ 同埋啊，最緊要咩啊？身邊所有比賽嘅朋友都話咧。佢好奇怪嘅，佢每日咧淨食條蕉嘅就咁講，即係原來佢係對自己嘅管理咧好嚴謹嘅，即係我要比賽嘅時候咧，我唔可以有一刻嘅。 點解從你嘅口中你講啲嘢咧，明明係優點變咗缺點嘅咧嚇？ 哇， 豈有此 理！你真係中意佢，中意到好緊要啊你！ 我都我仔嚟嘅，當係我係 Alex Bean， 佢就係 Anson Bean。Anson Bean 點解我咁中意佢？因為佢個名咧同我以前嘅偶像好中意嘅就是、Mr Bean 啊嘛。Anson Bean 呢一首歌咧，听完之后咧系令人好开心嘅，就系、是、You Make My Day。虽然今日落雨啊嘛，落雨之后好多人都觉得，哎呀，系咪出去食晏啊咁样咧？唔紧要，落雨都要开心。You Make My Day，OK、okay?。 女孩子听更加冧啦， 同埋好 sweet 嘅呢首歌。咁啊，呢首歌咧作曲咧就系阿冯允谦啦，咁啊同埋 JNYBs 啦。咁填词方面咧有 T-Rex 嘅，咁亦都系咧就系 Anson Bean 话咧送俾阿豆粉嘅歌嚟嘅，即系佢啲 fans 嘅歌嚟。 哦，佢啲 fans 咧叫豆粉啊。咁、我都叫豆粉先。 你英叔粉。 我成個樣子都係豆粉啦， 可以嗌你做老豆嘛？係咪？你話叫仔嘛？ 又冇理由搶咗人哋嘅仔嘅。不過我覺得佢係好乖啦。咁於是我就 follow 佢嗰啲 Instagram 啊、嗰啲 Facebook 咁樣啦。咁原來佢都好忙嘅嚇、即係又錄緊歌啊咁樣啦。同埋我點解有一次會咁 surprise 咧？就係、是、我成日睇嗰啲 Facebook 嗰啲 Reel 啊，或者係 Instagram 嗰啲咁啊，睇啲短嗰啲片啊。咁啊，成日睇啲韓仔喺度跳嗰啲舞啦，嗰啲 shuffling 嗰啲舞啦。咁咧睇到呢個。啊！呢、這個男仔跳得幾好喎，跟住望下嚇 Anson Bean， 因為佢戴曬嗰啲口罩啊，嗰啲睇 唔到樣， 同埋佢唔係淨係跳新舞嘅，佢跳嗰啲 Michael Jackson 嗰啲舞都好勁嘅。 咁、真係因為佢爹哋媽咪都係跳舞， 係喎爹哋媽咪都跳。咁爹哋媽咪而家咪安樂曬咧個仔唔生性。 都唔係，佢爹哋媽咪都仲係好後生㗎。 哦哦哦， 佢哋繼續跳緊嘅仲。 仲跳緊嘅，係啊，咁咪可以而家一齊跳啦。 係啊， 希望大家今日開開心心啊 ！Anson Bean， You Make My Day。 Whoa, whoa, hey, oh yeah. 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表，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 ，yeah。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烦闷感觉都熟悉，你又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ke my day.我就如看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身 ，no。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ll be alright。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Sunshine, yeah. Live a life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You Make My Day。 啊，見到你深深眼喎、 啊。係啊，要咪要讚揚呢一啲後輩嘅，唔好成日話人哋虛火先得㗎。 邊個啊？邊個啊？ 嚇！二千年出世㗎。 22歲啊？ 係啊。 哇！大過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1:30，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政府宣布下个月1日起至到明年10月底，分阶段接受65岁或以上合资格香港居民申请落游卡。以繼續享用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2元乘車優惠計劃。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申請不麻煩，亦都不需要經常更換，就好像市民有時亦都要更換身份證，相信不會引起太大困難。他說申請落遊卡之後，將來會帶來更大方便，當局正研究日後是否做到一卡通行。消委会检视37款列明适合婴幼儿的小食，发现近80%样本标示适合2岁以下的婴幼儿，但成分标示有添加糖、浓缩果汁等游离糖的来源，不符合英国和美国等地的建议。消委会搜集的预先包装婴幼儿小食，每包售价大约13至75元。超過50%有提供糖含量的樣本屬於高糖食物，12款樣本未有列出遊離糖來源的含量。另外有30%樣本有添加鹽，家長應該避免1歲以下的嬰兒食用，其中一款樣本更加屬於高鈉食物。消委会说，摄取过多糖分增加蛀牙和肥胖的风险，以及日后患上心血管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机会，长期过量摄取钠容易导致钙质经尿液流失，影响骨骼成长。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说，本港正是逐步推进复常阶段，在不同餐饮场所出现感染的群组属于预期之内，他预计疫情会持续上上落落一段较长的时间。今个星期四实施下一阶段社交距离措施放宽之后，确诊数字有机会上升，市民无需担心，只需要做好疫苗接种。何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认为，疫苗通行证的步伐跟不上复常的步伐，应该采取行政手段，让市民加快接种第三针。他又說，目前並非改變疫苗通行證措施的時候。中大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教授郭建安在同一個節目說，有機會在冬季出現第六波疫情，估計下一波的疫情由新變種病毒引發，不少60歲以下的人士屬於工作高危群組，加上本港希望爭取與內地通關，仍然需要維持疫苗通行證的政策。南韓新增超過13,200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大部分是社區感染，累計超過1,779,000宗確診病例，新增35宗死亡病例，累計超過23,000人不治。今次是南韓自1月初 Omicron 變種病毒成為主流病毒株之後，單日新增的病例時隔104日以來首度跌至低於20,000宗。是自今個月初以來連續13日低於50,000人。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大致多雲，下午有幾陣驟雨，吹和緩北至東北風，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未來1-2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氣温逐步回升。本週後期有幾陣驟雨。室外氣温20度，相對濕度88%。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9,943点，升44点，总成交612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076点，跌7点， 深证成分指数11,119点，跌40点。部分活跃港股，美团163.8跌3.8，腾讯控股353.4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69.1升2毫，阿里巴巴84.75升2.55，快手68.75升9.5，京东集团200.8升2，中国海洋石油10.7升4仙，长城汽车11.5升4毫，比亚迪股份237跌2毫，南方恒生科技4.004是升0.0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5，日元128.92，瑞士法郎是1.003，加元1.297，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225，欧元对美元1.041，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系报26,542点，升114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比上日收市跌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89美元，卖出1,807.3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港岛区啦，咁较早前啦，半山嘅中峡道近住华苑对出，由于有冧山泥，咁而家来回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啊。半山嘅中峡道近住华苑对出冧山泥啦，来回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去港岛方向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来回方向都比较挤塞，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南开下道一段，龙尾就在深麻实道，而去沙田方向近日律伦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圣佐治大厦，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日白雀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基堤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七行道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温思劳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is my life.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Hello everybody， 我是 Lisa 啦，我在香港虽然有好多朋友啦，但是有时都会被你弄乌里啦，每个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被你好彩啦，我们每日都可以订到 Made in Hong Kong 啦，李志琼、超 B、罗敏仲啦、阿土啦， Made in Hong Kong 啦，萨拉玛火。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姜丽文声音演绎。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花剑大奖赛人专站，香港队男子代表蔡俊彦首夺亚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Hello， 大家好，我容祖儿。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们一定会打赢这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Ready for the Made in Hong Kong. Made in Hong Kong. Alex, Alex, Chubby, Mimi, Mimi.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Get ready. Made in Hong Kong. Alright, oh,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ouble, d翅板自动保暖，射水清洁， 有力， 够力， 量力， 量力，射水清洁又好，唔需要用厕纸，环保， 中意用呢用嘢， 人一人讲， 系少少啦， 自愈厕所位二点零，我忍唔到笑，现在开始快留言啊！ 我嗰日真系去咗洗手间咧，嗰系金厕所嚟噶， 点解噶？你去嗰间，因为我好耐之前见过啦、 啊， 真系嗰间金铺，有一间金铺咧，佢系特登做咗一个即系金厕所咧，俾人参观，唔可以去嘅， 唔可以去嘅，唔可以博落去嘅。我知道我知系啊，唔可以博落去嘅。 但我见到最近咧有个爸爸咧，帮我小朋友咧坐嗰张凳咧，都系个厕所嚟嘅。点解咧？就因为个小朋友咧成日温书嘅时候话啦，温温下书去下做下功课，话爸爸我要厕所，爸爸我要厕所，成日借尿遁啊。跟住阿爸就话，我就会俾你坐喺个厕所度读书。就搬咗个厕所出嚟佢听， 都几狠心喎、啊、呢、這个阿爸，但系几好、啊，一次过可以做就系几样嘢，出皮蛋咁样、啊。 你唔好再出嚟。 但我睇《璀璨帝国》咧，咁佢即系有一家、啊。 你咁快睇咗啦？ 睇咗咯， 好叻啊你！ 好中意睇啲八卦嘢噶嘛？即系有一家人咧，又系即系佢话佢老公咧，成日咧去厕所咧，去到周围都系啊。 哦即系周围。 咁跟住咧，累到佢要成日都要即系清洁咁样啦。咁跟住咧，嗰个老公咧就话：唔好理啦，点都要氹翻个老婆嘅。咁点氹翻？老婆咧，个老婆咁中意厕所咧，我买一个咧镶晒钻石嘅厕所俾佢，跟住真系一个镶晒钻石嘅厕所俾佢， 佢好开心、 啊。跟住唔系个老婆首先话唔好镶落去啊，咁样咁跟住话点解唔好整即系整落去啊？即系因为要镶落去先可以去噶嘛，咁啊，佢话点解啊？老婆做咩你唔开心啊？呢啲咁嘅廁所啊，咁靚啊，又俾你整到污糟曬，你唔可以整落嗰啲咧 ，Swarovski 嗰啲水晶嗰度噶嘛，點抹啊？ 咁啊，係個黃冚冚咁樣， 都幾好笑喎、 啊。好似咁快睇咗，好似出咗一兩人嘅啫喎。 係啊，你快睇咯。 好好， 係啊， 喂，咁啊，自愈廁所位啊，喺我哋嘅 Facebook 咧就嚇咁啊，大家可以留言嚇你啦噃。 技驚四藏。充满动感，李志刚为你演绎治愈厕所位。 点解有宣传？ 自己赚自己嘅。 我呢家想做 嘅。 点解有宣传？几正啊！ 我自我宣传。 Hello 啊，我系姓王噶，唔好因为自己咧中过而冇乜嘢，就唔好因为身边嘅亲朋好友冇重症。更加唔好因为冇至亲咧就系、是、有事而轻视呢一个疫情啊！各位朋友，千祈唔可以轻视啊！呢一个疫情可以放松，唔等于咧可以放任噶。得来不易嘅喘息空间，大家都要珍惜。我哋都唔希望有第六波噶嘛，系咪？继续紧守岗位啊，香港人！ 一直都用真诚嚟对待每位观众，我罗敏庄一直为你效劳。24小时 stand by， 我就信你24小时啦。 喂，我成日都24小时噶、哦，不过有时系 send message via B 啫嘛，佢执碟啫嘛。 冇车位嗰阵时咧，翻唔翻嚟啊？ 都唔翻噶啦。Hello， I Grace 啊，我好支持李志刚噶， 多谢多谢多谢， 好劲噶，一星期啊翻足七日噶， 我等钱 就嚟翻足八日添啊，好啦，真系值得欣赏啊，李志刚又带给咧呢个 RTHK2 咧正能量、啊，佢个样都系噶，嘅节目啊真系好嘢啊， 不辞劳苦。廿四小时带来欢乐， 我中意佢第一句影话不辞劳苦咧，佢已经 好 系佢啊！ 做到只狗咁样，我都会继续做好嘅节目， 继续俾人闹，俾人省， 最紧要你开心， 做到只鸡咁， 发放负能量系我嘅， 发放负能量，发放负能量呢个好啊！ 喂。我好中意咧，咪咪讲嘢噶，真系好好笑啊！有时咧加埋 Alex 同埋超边咧，真系笑到我喊咯。喂，今次咧我用私信俾你哋咧，系想表达一下，我好唔中意见到啲人咧成日攻击阿咪咪啊！ 啊系啊， 好彩呢，阿哥罗敏庄咪咪呢真係表现大方啦，又有智慧啦。 是不是真係有呢样嘢㗎？ 我支持你啊， 以佢嘅智慧作唔到咁长㗎。 嗱，其实呢我最近 仲未讲完， 好快讲少少啫。最近我听咗阿 Bob 讲一样嘢呢，佢话如果我哋做艺人嘅呢，能够俾个位嗰啲人闹闹完佢哋係开心嘅话呢，咁你咪做咗你要嘅工作。 欸，但係咁讲喎。我亦都呢听过啲朋友都讲呢，就有一样嘢。有啲人就成日都讲话，欸，你做艺人啊，你食得咸抵得渴嘅啦，你预咗啦。但其实唔系嘅，真系唔系嘅，即系你做节目，你做得好同埋唔好，你都唔系预咗俾人闹硬㗎嘛。咁，你会唔会翻屋企日日闹你阿妈？你都唔会啊嘛，人人都有阿妈生。 工人先， 你都唔应该嘅，即系人哋都系打份工㗎嘛，系咪先？ 我又睇得好淡，因为我知道你闹我啲嘢都唔系真嘅。同埋其实你想闹我啲嘢系真的，我都唔会理你咯。系唔系好似好衰？ 点都好，多谢佢。 多谢多谢，系多谢多谢。 仲有啊，我好中意咧，成日咧，跟喺你哋身边又唔出声嗰个咧， 你啊， 嗰个人啊，做戏噶。 哦，即系我老公， 哦，陈国邦，佢 OK 噶，佢其实平时 佢唔系跟喺我身边噶，佢系带住我噶，佢系 佢带住你， 即系佢个样好似跟喺我身边，但其实唔系噶。做咩又有啲咁勁嘅？ 唔係，因為 警察故事啊！ 呢一段音樂未試過，未試過播到咁長啊！原來後尾係變奏嘅，第一次聽曬呢個歌，呢個係第一次聽曬。完啦， 完啦，終於。 我係 Jason Ben 啊，唔該幫我沖一沖咧，我條腰啊！我啲腰痛啊，上星期呢揼完骨呢松咗啦，今个星期啊又酸返晒啊，合十 emoji 两个 ,by the way 呢，记住唔係 by the way 喎，佢係寫 by the way 㗎 ,by the way, 係我鍾意你嘅，好似喺我哋啲 friend 嚟嘅 ,by the way, 星期六呢咁啱听到环球榜经典回顾，正啊 ,Depeche Mode 嘅系我 favorite 啊，嗰陣时呢返 City 呢听 Depeche Mode 呢，睇年青人周报呢，真係啊回忆得返晒嚟啊，两个有三个有心形嘅 emoji,MD 袋 ,Dr. Martin, 哇 ,501, 劲啊， 个个着到好似口，系喎，原来呢个世界有 M D 袋嘅，我以前咧，不过我以前 M 德袋，我哋嗰阵时叫 系 M 德，但系嗰阵时我已经觉得系好贵噶啦， 好贵， 好贵啊，贵 到。但系佢个设计有啲系真系好有型嘅，譬如侧边嗰条边咧系一个 金边， 系铁线嚟嘅， 铁边 系弹弓铁线嚟嘅，跟住又有条胶咁包住咧，好有型嘅真系。 但我都系冇买过，但系人哋有啲同学用嘅时候，梗系装嚟睇啦。其实唔系装到好多嘢啫， 好少嘢嘅啫嘛。 但系啲人都可以戴嘅，因为好多嘢都系挤 locker 嘛。 咁系，好靓。靓啊呢个袋啊，而家好似冇咗呢个牌子， 冇啦，直情系唔见咗。 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有啲同学都系用呢个袋。 你应该唔系呢个年纪系嘛？ 唔系，佢哋嗰阵时都叫名牌嘅。我细个嘅时候系。 D M 系咩啊 ？Doctor Martin。 D M 咩 ？Doctor 妈咪。 Doctor 妈咪。 而家 D M 咪就系解私信俾你咯，咪 D M 你啊嘛。 啊系。 P M 系嘛 ？D M。 D M 都得嘅，系。 Direct message 啊嘛。 咁 P M 咧 ？Private message。 系啦 ，D M 都可以 stand for depression mode 嘅。 哇。 唔该，我系 Deborah， 可唔可以帮我冲走病痛同埋伤痛啊？朋友因为癌症末期，已经要承受身体因为治疗嘅痛啦，希望可以冲走病痛以及冲走家人同埋朋友嘅伤痛啊！希望真系有奇迹发生啦！ 三位主持，你哋好啊！唔该帮手冲走啲每朝翻工放工搭地铁边行。边只系顾住睇电话睇手机， 好憎啲人睇电话喺度行， 唔顾人哋嘅低头一族， 真系好唔中意。 尤其系近日呢天雨路滑啊，繁忙嘅时段就更加多人啦、啊，间中咧仲会见到啲民族啊嗰啲低头族咧撞到人啊，最紧要咩啊？佢仲要眼悄悄对唔住都冇声，就继续睇手机。哎呀，唔该啦，佢哋啊入到车厢先慢慢睇啊嘛。 咪咯，一路行一路睇真好危险啊！第一大佬闹佢啊。 哎呀，真系大大 力，大佬啱， 大大力帮我冲走呢啲咧坏习惯啊！ 嗨，我系 Kellen， 冇事咩 ？Kellen， 你 冇事，无可否认咧，新线咧真系好快嘅。寻晚。我2000上车，2000啊，即系八点夜晚八点上车，第一城站上车啦。哇，我8:32已经去到飞行盘， 嘢 哦，真系啊！当然仲要拣啱车厢嘅，屯马六卡五道门，东铁八卡两门，哦二号门最近转哦，屯马六卡 五门。 就东铁八卡二门，记住佢先，系啊，超必写低佢啊，系啊，咁啊最快捷噶咯。 匿名 ，please， 唔明嗰啲秘书啊，点解可以仲恶过啲老细咯？ 系啊，大秘书嘛，我哋叫。 咁又系，因为佢系即系守门嗰个位啊嘛，你一定要过到佢嗰个位先入到老细嗰边。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去代替老细说话噶。 仲成日咧为难我哋嗰啲咧送货嘅人，我觉得唔啱咯。 我送货就冇谓为难，嗱、哎、为难嗰啲咧董事啊。或者副总经理啊，嗰啲总经理嗰啲啦， 咁又唔会喎，佢下属啊嘛， 咁啊系，都唔想系系， 卫兰摆喺公园度啦， 卫兰开演唱会啊，咦？点解 卫兰 冇声嘅？ 喂，落足成个礼拜雨，翻工唔方便，出街，哎呀，梗系唔方便啦，希望快啲阳光普照。另外呢，喂，又系我 Michael 啊，大家姐，上星期我古仔呢？真系几有意思，俾个叻你，我系支持你嘅 Key 加噜， 真系有咁嘅人 穿咗出嚟啊！穿咗出嚟， 真系穿咗出嚟。 Key 加噜， 上星期嘅古仔系咪李志刚爆光啊？ 系啊，唔系李志刚爆光啊，系司马光爆光啊！ 哦，系好有意思嘅，系啊。 啊哈！我系林林啊，希希哥哥咧今日小一考试， 嗱小心啲讲嘢啊！ 希希哥哥今日小一考试，冲走佢嗰啲懒惰啦！一阵啊，要加油温书啊！我今日咧都幼稚园回复翻面授课啦， 梗 系妈妈帮你写噶啦，呢、這、一个你咁叻嘅林林写， 唔系讲出嚟都得噶嘛， 系啊，我讲出嚟咪得咯，回复面授课，希望冲走学校嗰啲口水鼻涕病毒啊，一路咧可以翻学啦，仲有冲埋俾哥哥啊！哥哥啊，唔该你唔好再誓愿啦，快啲食完碗饭佢咧。 做咩食饭嗰阵时誓愿啊？ 即系佢啲唔食饭，佢咪成日话佢誓愿咯。其实佢唔系真系誓愿噶，佢都冇誓个愿。 嗨，我系德聪啊，好嬲啊！ 点解啊？ 等咗咁耐咧，终于收到咧话津贴咧唔批，有冇搞错啊？ 咩津贴啊？ 停工咁耐啊，仲要话系咧仍有工作先至唔批啊！但系咧，我今年咧翻得咧五日工就阴公， 唔系 一日系 啊，我明啊。 点样啊？ 因为佢系有份工，但系就冇粮出，因为冇 工 开， 系啊， 系咯。咁于是等佢咪唔算失业咯，因为有份工啊嘛，系咪？ 系啊，其余啊都系假钱啊，同埋隔离令嗰啲病假钱嚟嘅咋。 假钱？你讲假钱？ 假系喎，假 钱。假哇！我出嚟俾假钱你， 我睇落又觉得系假钱啊！你睇下系咪先？ 錢所以廣東話真係博大精深啦，又咪話 嗱後屘佢講得好啲啦，隔離嗰啲病假錢唔係 佢講得好啲係嘛？ 係假錢同埋隔離病話好難啊！好咁都話唔批咧，就係未要我咧又等又催咁多次咧，先鬼鬼祟祟凌晨喵嚟啊！有冇搞錯啊？個支援計劃啊，簡直係咧玩人落井下石，浪費我時間啊！ 哎呀，希望呢個支援計劃可以幫到人，但係仲有個招援計劃嘅喎， 要點樣先至可以？ 去睇下招援嘅舞台劇就會見到噶啦、 哦。喂，主持人，唔該幫我沖走嗰啲咧，連戴嗰個 KF94 口罩啊！都有本事突出两个鼻哥窿同埋个下爬出嚟嗰啲歌手啦，点戴嘅你个口罩？ 歌手 嗰啲高手啊， 哦、 你 头先 都听到话歌手， 唔会戴得到啊， 歌手 啊，咁 你不如唔好戴一份。 喂，其实啊，如果佢突四个鼻哥窿出嚟，你吓死你嘅，反而两个鼻哥窿咪正常咯，系咪？不过应该咧戴口罩咧要正確咁样去戴先啱嘅。 戴好啲。 喂，三位主持啊！唔该，帮手冲走我老细啊！我老细啊，差唔多三年冇加人工啦。系嘅，呢几年疫情嘛，系公司咧搵少咗钱，但唔系你冇生意、啊，你都有生意噶、啊。通胀咁劲，我哋啲员工冇人工加， 就嚟死噶啦，而家都系吊盐水吊命噶咋，希望冲走我哋嘅老细，然后攞咗佢个夹万锁匙，攞晒佢啲钱 啦。嗱咁啊唔好咁样，即系等于犯法嘅咋咁样，系啦，唔好冲走佢老细，咁啊边个俾钱你咧？系咪？ 不过佢加人工俾你就冇问题。 系啦，冲走佢唔肯加人工嘅思想啊。 系， 嗯。Hi， 我系 Catherine 啊，罗敏庄可唔可以翻足五日啊？李志刚嗰个好心情节目播咁多歌嘅。 做咩？你要搞到我好似好懒咁样，播得个好惊咁样。 仲有啊，我真系好中意大家姐咯。 多谢多谢。 喂，可唔可以咧帮帮手啊？冲走嗰啲情绪勒索自己仔女嘅父母啊！嗰啲仔女啊，为自己将来打算，佢哋反而咧威胁要同仔女咧脱离咗关系嘅父母啊！佢哋真係有啲唔係幾好囉，真係唔好再存在呢一啲嘅行为啦，唔該。 Hello， 我係文仔呀。 好耐冇见呀。 好耐冇见呀。我想话俾你听呢，我真係好鍾意文自己嘅仔㗎。 我都好鍾意喎，真係。 好香好香。 真係㗎，讲真，尤其是啱啱出世嗰啲 BB 呀，真係好香。 好鍾意锡佢嘅脚，咬佢脚趾，各方面。 好鍾意文㗎。 我鍾意我个仔，係好爱我的仔仔。我想话俾大家听，我个仔仔係全世界最正㗎。 喂，至于厕所位呀，我可唔可以调转冲㗎？ 点样调转冲呀？点样冲？你将个头摆落去呀？ 佢话可唔可以冲翻啲开心日子翻嚟啊？ 哦、 我想冲走啲唔开心嘅日子啊！开心日子咧，好似好耐冇经历过啦。 系啊， 咁啊系。 不过上个礼拜咧食咗几个朋友嘅饭局咧，已经觉得开心咗好多啦。 哦，系啊， 佢仲要喺现场咁样讲咧，好似咧，佢即系听到佢个 speech 咧，好似佢就嚟有咩事咁样。 即系我好想同大家讲，好耐冇同你食饭，好开心啊！ 哦，都真系， 真系噶。 最近食亲饭咧，大家都系讲呢句。好耐冇见啦，我哋好耐冇一起食饭啦，咁啊， 唔紧要啦，咩喺前面啊？开心嘅日子喺前面，系、哦、啊， 仲有咩喺前面啊？ 美好啊， 美好啊，好多嘢喺前面噶。 咁咩喺后面啊？衰嘢咪喺后面咯，过晒咯，系咪？ 唔好望后啦。 系啊，明唔好望住，唔好拧转头啊，唔好拧转头啊，明天会更好。 哇，好滋啊！ 真皮 I like it，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壁，连忙回 Baby on my way， 火速散集闯入猎门 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手叫司机踩油，佢问好我话马路沿虎口、 okay. 到达目的地，睇唔到呢口，伸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俾入 lift 门 ，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讲到，缘分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泪走。最美要 单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突如其来眼前一刻 OMG。Call me 灵魂不可思议。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寂寞？ 喂，罗文庄呢、這个算唔算系交通工具啊？ 一定系啦 ，elevator 系啊，电梯啊。 如果你冇佢，你上一百楼咁点算？ 啱嘅， 超过400万元。消委会话，有关购买健身会籍或者美容套票嘅投诉，往往涉及不良营销方法，例如疲劳轰炸或者车轮式游说，甚至扣押身份证或者信用卡。有啲消费者更加喺销售员嘅诱使下，向银行贷款作分期付款。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嚟稍凉嘅天气。本港方面，今朝早有骤雨，各区普遍录得几毫米嘅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下昼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嘅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45点，升48点，总成交金额672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1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6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64.6跌3蚊，腾讯控股352.6跌1.8，恒生中国企业69.12升2.2，阿里巴巴85.15升2.95，快手68.7升8.5，京东集团201.8升2.2，中国海洋石油10.7升4仙，长城汽车11.42升3.2，比亚迪股份236.8跌4毫，中国平安46.55跌2。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9.61，瑞士法郎7.829，澳元5.404，加元6.053，新西兰元4.899，欧元8.166，每百日元对港元6.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日经平均指数报26547点，升119点。港金报1693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69美元，卖出180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港岛半山综合道因为山泥倾泻影响，而家综合道近华苑的流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揸车的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轨道指示啦。咁就喺半山嘅综合道，因为山泥倾泻影响，近住华苑嗰段的流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时代广场对开，红隧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半山区坚岛128至132号坚威大厦、红磡黄埔花园中类院四座、柴湾小西湾村瑞乐楼、香港仔渔辉苑旭辉阁、屯门迈亚美海湾三座、西营盘君益大厦一期、薄扶林华府一村华乐楼、何文田窝打老道77B至77C号之灵大厦、观塘翠屏北村翠柏楼和马鞍山行健街8号锦辉苑，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肆虐，大家打咗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嘅沉重压力。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佢哋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 阮丽华终于找到淤江，希望可以将之前获奖的电影《红颜锁》改编成电视剧，不过由莫向晚操盘，淤江有苦难言。于刚最终对莫向晚讲起这个项目，莫向晚知道再上巅峰很难，他会尽力一试定劝他各自呢？ 国剧八三零，怪你过分美丽，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一连两集，港台电视三十一。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康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心入面的想法变成日记，再变成呢份歌词。第一次筹备自己的单曲 Cloud， 希望是一份纪录，所以自己的参与度都很高，特别在歌词上面已经有了想法了，还写了一篇好像日记的文字给填词人参考。作曲徐伟贤，填词林若玲，编曲监制苏道哲。 但我拥抱着信仰，学会拥抱不安，寻求遥远天空的光。 今个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云浩影《愿望之翼》。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日的投其所好，我們就玩這個最喜歡乘搭的公共交通工具。試完就是昨天，就是這個東鐵線就通車可以過海了嘛。相信有很多朋友呢搭公共交通工具呢是必須的，每天都 他們會可以有選擇咯，即以前可能是說有些人只是可以搭巴士過海，是是是是，就不會選擇即他們，因為可能要轉很多次車，但現在就可以多了一個選擇了。 嗯，同埋我諗即係會今日第一日翻工有呢、這、一個即係東鐵線過海段啦咁樣。我諗咧，即係喺紅隧門口咧，即係等呢個巴士過海嘅人可能少咗， 應該少咁啲嘅， 少咁好多，因為你嘅港鐵都可以過到啦嘛。 但係好得意，即係今日咁樣睇完呢、這個，即係開咗呢個題目出嚟咧，個調查咧又唔係，有啲人仍然都係好中意搭巴士嘅。 係啊，因為我相信有啲朋友覺得搭巴士咧，尤其是晨早翻工嗰啲朋友咧，起碼有個時間可以俾佢唞下、瞌下眼瞓，即係瞓下覺咁樣， 即係搭巴士。 誒、有疑問啊，但係我以前咧細個翻學搭巴士咧，好多時都未必有位坐嘅喎，要睇。你在哪个站上车？ 总站就一定有位坐。 系咯，但系有些站咧，你上到已经系爆晒噶啦。 咁正常嘅，但系咧，其实红磡咧、红隧口咧嗰啲巴士咧，好多时都会见到，哇，太爆嘅车咧，佢会突然间佢就诶呢架车唔使上，唔好再上啦，就走。咁、就特登第一架咧吉车过嚟咧、就再接啲乘客嘅。 呢、這个系好啊，即系疏通一下啲乘客啊，咁样即系有一架车就专系载咯。即系而家港铁都系咁噶，佢有阵时喺金钟站都系噶。如果你太多人咧，佢会有一班特别班嘅出嚟咁样就俾。即係接客，即係接啲乘客， 特別快車， 特別快車，係啦，接啲乘客。喂，咁我哋咧有好多嘅選擇啦，超 B 可唔可以同我哋做一講下咧？ 好，首先 A 咧就係巴士，因為有窗可以望風景啊嘛。 又真係、哦，你哋咧，你哋中唔中意搭巴士？ 我中意搭巴士㗎，最緊要咧就唔好塞車。 塞车就有时会呕噶，摁到，因为咧巴士系最容易晕车浪 嘅。但系咧我好中意其实以前嘅热狗巴士，因为热狗巴士可以开窗咧，你可以有时衰衰地咧，好似我想试下新嘅手出，但 系你 而家梗 系咁讲啦，以前我哋热到只狗咁样啊，嗰时真系唔想搭热狗巴士。 原来热狗巴士系咁样噶，热到只狗 咁样咯，尤其是以前我唔知道你真系咪未，其实未经历过啲热狗巴士嘅有冇噶？ 我以前成日搭。 你一上车嘅一个位咧，喺司机后边嗰个位咧，系特别热噶。 但我最中意坐嗰个位噶， 嗰个系个 engine 位， 系 啊系啊， 特别热，真系辣噶。 以前个 engine 咧就系内置嘅，咩内置咧喺车厢入边 系啦。 咁咧喺巴士嘅司机后面咧就有个 engine 喺度，系特别兴嘅嗰个位。 系啊，同埋细个嗰阵时咧，可能啲天气都冇而家咁坏啊，即系嗰阵时系凉啲 嘅 喎，嗰阵时 空气流通啲。 但而家你真系要坐嘅热热巴士，你会想死咯。 想死啊！真系而家我谂，因为可能。即太多地方有冷气啦，咁冷气其实系喷啲热气出嚟噶嘛，系咪？咁成街都系热气嘅时候，你好难话坐巴士咧系会有舒服嘅感觉咯。 同埋而家啲人即系譬如私家车好啦，就算你冬天咧，佢都唔会开窗噶嘛。以前都会大家开窗，而家系长期都开住冷气嘅。 而家冇得开窗噶嘛？ 唔系啊，你私家车啊， 哦， 所以全条街你都系嗰啲叫做死气咯，可以咁 讲。系啊，咁而巴士亦都冇得开窗啦， 系 咪？咁而家仲有冇唔系冷气巴噶？ 冇咗 啦， 一定系冷气巴噶啦， 全部都系噶啦。 咁好似话有啲新嘅巴士咧，佢哋再设计多啲嘢咧，就系每一个位都有差电位噶嘛。 系， 即系而家方便咗好多。 真系好多人可以有时赶急嘅时候都差到阵电咯。 喂，我又有一个问题想问啊，我咪话俾你听咧，我好中意坐个巴士上层咧第一排窗口个位，即系好似同司机差唔多同位置嗰个位嘅。 系。 咁咧以前咧嗰度咧前面有一个窗嘅，有个窿嘅。 个后镜。 咁系啦，即系司机哥哥咧。即系可以望上嚟睇到上层嘅情况噶嘛？而家个窿仲有冇噶？ 冇咗噶啦， 而家变咗一个 CCTV 系咪？ 而家 CCTV 嚟噶，而家系嗰个车头嗰位有个 CCTV， 可能中间有 CCTV 咁。 我以前成日都好中意望落去， 佢对望系嘛？ 对望。 咁同埋咧，即系上层仲未话系全部都系有安全带嘅时候咧，其实上层嘅你中意嗰个位咧， 是 第一排嗰个位咧。是有安全带的。 哦，是吗？即是第一 排就有安全带，是啦，其余那些可能未必有。 同埋最后排呢，中间那个它都有安全带咯。你知唔知最後排即係成個巴士 即係走廊位嗰、那個 走廊嗰、那個你咪有啲一碌就碌咗出去噶啦嘛！如果你剎車嘅時候，咁嗰個位都好似係個安全帶嘅。 哦， 咁 A 咧就係呢一個巴士啦，到 B 啦就係、是、電車。 電車叮叮， 係啊，電車因為生活中不妨來一點慢啊嘛。其實電車都幾 sweet 嘅喎，情侶 但係真係好慢， 真係最慢啦，第一名咯，慢得嚟。 我試過就喺銅鑼灣搭個叮叮，我話去中上環啦，即係好似直情堅尼地城，我話有好多時間咪坐咯。哇！由本来好多时间咧坐到咧，哇！迟晒大到添啊！ 喂，叮叮就系你好中意嗰啲啦，冇冷气噶嘛。 系啊系啊， 到而家都系净系嗰啲窗 嘅 啫嘛。 佢有一期试过有冷气嘅，但系而家 嗰啲冷气系等于冇冷气一样。 系好薄噶， 系 好薄嘅冷气， 薄嘅冷气啊，凉薄啊。 我好中意噶嗰个叮叮。 唔系，我觉得真系嘅。如果有时间想 hea 下，或者真系好似你话斋咧，即系生活中来一点慢咧，咁系 OK 嘅。 但系咧，我有时搭叮叮咧，我系唔识搭车，但系原来啲人教。你使乜识嘅啫？你见车咪上去 系啊，唔使识噶。 你唔使识嘅，原来系 你咩？其实你唔识嘅嘢有五万样咧，咁呢样嘢亦都好正常嘅。咁叮叮，其实我有一个少少嘅古仔嘅，就系我以前细个咧，就系要读嗰啲即系啲设计嗰啲嘅嘢咩 design 咁样啦。咁全香港有两间私校咧，就系最劲嘅，一间就系大一，一间就系正营。咁我拣咗正营，之前就喺湾仔咁样啦，喺嗰度读啦。咁啊，通常咧九点零钟就放学咁样啦，但系九点零钟 你嘅意思夜晚？ 夜晚啊，翻夜校嘛，但系九点零钟放学咧，我屋企系最多人嘅，咁样咧我唔想翻屋企住，于是我就咧就 搭叮叮 就搭去中环嗰度咧，真系吓，唉，贪慕虚荣地咧望下啲靓楼啊、豪宅啊各方面啊咁样，咁啊玩一大轮之后咧，到屋企人瞓咗觉，我先至再搭车翻屋企。 啱啊，你嗰阵时嗰个即系时代咧，好多嗰啲香港电影咧，夜晚黑都喺中环拍， 系啊， 你就扮嗰啲咯， 系啊，好犀利噶，同埋嗰阵时嗰个立法会即系而家嗰个法院咧，佢入边系有灯噶，好鬼死靓。真係，同埋真係。 以前的中環夜晚咧係冇人，淨係鬼域咁樣。 以前係冇即係姐姐， 冇姐姐 嘅，姐姐佔據咗噶嘛。以前冇姐姐去嘅。 禮拜日、禮拜六或者係唔係辦公時間嘅中環，真係鬼域咁樣噶，好正嘅其實。 同埋幾正，因為佢正嘅嘢咧係咁啊，好多嗰啲舊式建築喺中環度啊嘛，你可以欣賞一下啲古舊嘅建築啊嘛。 係啊嚇，咁啊到 C 啦，就係呢一個小巴 van 仔， 呢、這個亡命飛 van 可以追趕時間。 但係趕時間我真係中意搭呢個喎。 最中意係夜晚搭嗰啲亡命飛 van。试过喺旺角搭亡命飞 van 咧，飞入去呢一个元朗嗰啲咧， 通常系屯门啊嗰啲噶嘛，系嘛？ 哇！你可以四个字之内飞到翻去。 佢哋真系好快，佢哋真系咧喷射船咁样啊，系啦。咁而我以前有一期住过元朗啦，呢、這、一个亡命飞 van 喺我人生当中系最重要嘅，因为系冇车啊。你玩到可能两三点咁样啦，乜车都冇啦咁样。咁于是我哋就几个人咧就一齐搭的士落去湾仔嗰个站嗰度。咁搭嗰个亡命飞 van 就飞去元朗。 哇！由湾仔飞去元朗都好犀利噶。 但系真系好快， 好快 佢哋真系好快，佢哋转波好快。 我记得以前咧，即系呢啲亡命 van 咧，好多时都喺旺角嗰度搭嘅。 系系系。 旺角有一个站系专 啊，系啊系啊。对唔住，我讲错咗，应该系由湾仔去旺角，旺角再转，系啦。 因为旺角嗰度系集中地嚟噶嘛。 系集中地嚟噶，系除咗系一啲展亚中心之外。 同埋咧，我中意亡命 free van 咧，里面即系以前搭咧就觉得好惊险啦。嗱，而家谂翻起咧，其实佢嗰、那个咪有一个表咁样嘅， 系 一个数字咁样噶，系同你个血压系成正比 嘅。系啊系啊， 当佢一飙高嗰阵时，你血压都会飙高。 同埋全程都系叫噶嘛，嗰个表， 咩咩声咩咩声，未停过。 咁你咪嗱，好多人都以为van 仔嗰啲，你系上下 van 仔瞓觉咪得咯咁样，错。你上去 van 仔瞓觉嘅时候咧，佢一掟弯，你去咗左面啦。佢再掟右彎嘅時候，你冚落條鐵度，成個窗都冚落去。 同埋搭嗰啲車咧，啲老人家話咧，千祈唔好瞓覺啊！你要好清醒先得。 要捉住捉實佢。 因為如果有啲咩事，你都係清醒啊嘛。 我仲話俾你聽咧，我以前嗰個年代咧，佢啲司機大佬即係好 friendly 一個都，即係好正又揸得快啦。佢左手揸住個太半，右手揸住生力。 啊！真係真。 以前年代乜都得嘅， 佢仲要系高薪嗰只喎。 以前年代揸雲絲卷都得啊， 係啊，揸雲絲卷 真係驚啊！ 係啊，諗起都係啊，其實都幾大膽啊！ 好 free 啊，覺得以前嘅年代好 free。 例如去到 D 咧，就係的士，因為私人空間有個包廂嘅感覺，的士都真係正。 都 係 嘅， 但的士就好多人都話貴好多咯，相對嚟講。 真係啊！即係而家，喂，我而家幾 加價加價 加價嚟緊又 不過要加嘅，而家的士講真，嗱講真。你俾得錢去搭的士，你又唔介意去加嗰個價啦。咁兼且講真，即係其實車租咁貴咧，其實啲司機大佬咧都冇乜水食㗎咋。 同埋而家真係環境唔係幾好咧，你見到嗰啲咧銅鑼灣嗰啲過去的士站，哇排到大排長龍。 但係我哋喺港嗰度再截的士話過海，全部都話唔過喎。 係咯，點解咁奇怪嘅？過海又唔過過， 但係不過可能真係要走翻自己嘅路線啊，真嘅。 但係如果上的士咧，即係嗰司哥哥係好人嘅話咧，或者同你傾得兩嘴。這個即是車程都挺愉快的， 是舒服的， 但是也有很多即是你看過那些網跟的士哥哥鬧大交的， 其實就很有趣的，即其實乘客當然希望即自己有些著數，但司機大佬又不要當乘客是仇人， 是兩邊都有些責任的， 兩邊都有責任的，各各責任， 一人贏一步，我經常覺得 即希望即不過其實我們以前小過的年代已經有這件事了。 喂，其實你想想搭的士還有很多种搭法嘅，以前啊吓，即系谂起系咯，亡命飞车嗰头咧，即系如果你唔搭嗰啲咧，你可以凑够啲人咧， 五个人， 即系嗰啲唔识嘅，大家都唔识噶。喂，你入边入团冇得，你入边入团，你入边入团冇得。 诶，唔使嗌添啊，佢知道呢一个位个的士系去屯门，呢个位的士系去将军澳，呢个位的士去边度？ 跟住就大家慢慢上啦，上够咗五个就行噶啦。 嗱，后面嘅位系最 hot 嘅，后面嗰三个位。咁前面嗰兩個位咧，就真係冇乜人坐。 兩個添埋坐。 前面要坐兩個㗎。 哇！但係如果我係一個單身女仔，咁我要同嗰啲男人一齊坐埋。 你要冒住俾人哋咧嗨油嘅危險咧，要坐㗎啦。 即 係 以前乜都得㗎。 但係好多咧啲後生女都坐嘅，因為咧其實講真啦，即係啲乘客都唔會做咩㗎啦，點都真係即係做啲不軌行為咩？二就係其實嗰啲車咧，即係慳埋。都慳咗幾多錢？我啲打工仔咧，其實好彩有呢一啲黎曼積。嗱，不過就係犯法嘅。係 啦，真係唔好講。 唔好話犯法，唔好講。 另外咧，E咧就係港鐵，因為時間保證四通八達啊嘛。 嗱，其實我咧而家咁聰明咧，我真係要多謝港鐵嘅。點解咧？我以前住荃灣噶嘛。 荃湾你要去中环呢，你是好像呢攀山涉水咁样先去到中环嘅。 即是转好多程车。 就转好程车啦，或者搭隧巴啦。咁我哥揸车咁样，佢都要呢是搭嗰啲渡海轮啊，即系搭车。 哇，好耐之前喎。 好耐之前啊，系有啲车坐嘅渡海轮。自从咧呢一个荃湾嘅港铁咧通过车之后咧，我自己搭车去中环。 哇，咁叻仔啊！ 自己玩到通宵，然后等佢开翻车嘅时候再翻响屋企，哇，几正啊！ 唔系聪明咗 ，wet 咗 ，wet 咗 ，wet 咗，系啊。 不过如果嗰阵时间我都中意搭港铁。 但系港铁咧好笑，我前嗰排见到个朋友就写咗一段嘢就话啦。佢話：我生活喺香港咁多年咧，跟住嗰日就突然一啲朋友話：，我哋去大埔啦，搭東鐵線咁樣啦。跟住話佢企喺個港鐵站度咧， 望住嗰個地圖， 點解冇大埔嘅？大埔喺邊度嚟？我揾唔到大埔站啊，冇大埔站。 大埔墟係咪應該？ 其實係大埔墟咯。跟住話我從來未搭過遠過嗰個站啊，即未去過個個大學啊。佢話佢唔識搭車原來，佢唔知原來大埔就即大埔墟站。 但係已經中咗兩個字啦，點解佢都諗唔到咧？ 唔係啊，佢以為大埔墟咧係唔夠中心地帶，因為太虛啊。好虛啊！呢個大埔應該唔係中心地帶， 虛火嚟嘅啫。 不過港鐵有一道好嘅，真係咧，即係你遇到時間係可以。但我哋以前翻工咧，有一樣嘢就慘啲，就係咧，如果咁啱地鐵嗰啲信號系統壞咧，你咧唔知喺嗰個站咧要落車咧，喺嗰個站你要搭車翻翻個公司咧，真係慘，因為 middle of nowhere 你都唔知點樣搭車。 同埋好多人係淨係識得搭港鐵，佢真係佢落到地，佢去到地面嘅時候咧。呢度边嚟噶？ 我净系识搭港，真系我唔识搭巴士。 但系其实香港嘅铁路咧，所有嘢都系好清楚噶啦。如果你去过咧，即系韩国、日本嗰啲咧，你净系头都晕啊！ 法国咧、巴黎咧、蜘蛛咁样啊。 系啊，不过港铁咧，即系有时咧，我哋啲揸车嘅人咧都会用到嘅，就系咧可能系过海嘅时候咧，你好怕塞嗰个隧道过去。 哦，系系系。 咁我哋咧就喺即系某一啲站，譬如旺角啊，或者系尖沙咀啊，我哋泊低咗个车，跟住咧就搭港铁过海。 哦，而家多人喺九龙站咯。 系啊， 因为第一个站咪过去香港站。 好 F 啦，就系、是、渡海小轮， 渡轮上 渡轮真系好多人中意，因为可以又望住个海啦，又舒舒服服咁 样。我都中意噶， 中意，但系记住都系咧要唔赶时间，你一赶时间嘅话咧，赚冇命嘅啫。 其实我最中意咧冲落去，即系准备搭嗰个桥嗰下，唔知点解嗰下咧，我就会觉得好有呢、這、一个即系、就是、去旅行嘅 feel。 你中意搭上层定下层啊？ 两个都 OK， 但我都要上层多啲。 我都系上层嘅，上层好似凉爽啲噶。 下层就好有 feel 噶，下层真系好有 feel， 同埋下层你要闻到啲海水味，同埋啲机油。好味啊！個引擎聲亦都轟轟轟轟轟轟轟。 同埋以前見到啲叔叔係會著水手裝噶嘛，而家仲有噶嗬？ 而家冇我啲 A V 先見到。 東谷頭定唔頭，遲早冇得頭。 提你，快啲嚟投。 我见到我哋嘅听众咧，即系拣好多嘅唔同嘅交通工具，佢直情话咧，哇，真系各有各好，都唔识点拣。 好受欢迎啊！好多人拣 A 喎， 好多人拣巴士，其实巴士同巴士同埋港铁之争咯，今日系。 同埋好多人都话咧，搭巴士咧就即系最中意就搭呢一个咧，系新巴同埋城巴，可以舒服啲。个车厢 哦，但系啊，头先阿李志刚讲一样嘢咧，系我而家先知嘅啫，虽然好背啊，但系真系要讲出嚟啊！你话有 X 同埋冇 X 嗰个分别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咧 X 就系快车 Express 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系咪要倒数啦？ 嚟啊 ！Number three， 第三位。 第三位就係電車啊，因為咧即係好多人都中意慢慢地舒舒服服。有啲人話咧，原來當其時未有翻工嘅時候咧，就握住屋企人咧就搭電車由車河咯喺度 嘅。同埋都平嘅，對打工仔嚟講係一個好嘅選擇。 其實睇第二位同第三位咧，原來香港人都中意慢慢地嘅。 係啦 ，Number Two， 第二位， 第二位係渡輪啊，又係慢嗰只， 同埋可以感受下個海洋啊嘛。 渡輪上啊，這個、 我諗我哋生活太急躁啦，真係要慢啲。 拍拖係開心嘅。 Number one， 第一位， 第一位就是搭巴士，大家都喜欢搭巴士， 大热啊， 好下可以瞌下眼瞓，舒舒服服咁啊。 同埋我谂而家好多朋友都是住得比较偏远咧，新市镇、新界咁样，其实巴士好重要的， 同埋价钱都优惠嘛。 系啊系啊， 系啊，同埋、巴士其实都挺快的有时系， 系咪啊？ 又可以睡觉，不过会咧过站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消委会检视37款列明适合婴幼儿的小食，发现近80%样本标示适合2岁以下婴幼儿，但成分表标示有添加糖、浓缩果汁等游离糖来源，不符合英国和美国等地的建议。消委会搜集的预先包装婴幼儿小食，每包售价大约13至75元，超过50%有提供糖含量的样本属于高糖食物，12款样本未有列出游离糖来源的含量，另外有30%样本有添加盐，家长应该避免1岁以下婴儿食用，其中1款样本更加属于高钠食物。消委会说，摄取过多糖分增加蛀牙和肥胖的风险，同埋日后患上心血管病、高血压和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机会，长期过量摄取钠容易导致钙质经尿液流失，影响骨骼成长。政府宣布下个月1日起至出年10月底，分阶段接受65岁或以上合资格香港居民申请落油卡，以继续享用政府长者和合资格残疾人士公共交通2元乘车优惠计划。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申请不麻烦，亦都不是要经常更换，就好像市民有时亦都要更换身份证，相信不会引起太大困难。他说申请落油卡之后，将来会带来更大方便，当局正研究日后是否做到一卡通行。上海过去一日新增938宗新冠本土个案。上海市副市长钟明说，自今轮疫情发生以来，昨日新增阳性患者数目首次降到1000人以下。社会面已经连续2日没有新增报告，形容防控拿到阶段性成效。但部分封控区的老旧小区仍然有个案，认为疫情反弹风险仍然存在，全市防控基础不够稳固。钟明说，上海市防控工作将分为3个阶段，即日起至今个月21日持续减少封控区和管控区人数，防范区有序开放，全市保持低水平社会活动，其后今个月22日至31日为向常态化防控转换阶段，下个月1日至到下个月中旬将全面恢复全市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台湾新增61697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境外输入个案有57宗，另外多29个人死亡，年龄20几至90岁以上，28宗有慢性病记录，16人无接种疫苗。 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昼有几阵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逐步回升。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22点，升23点，总成交金额71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73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9点，跌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售价：美团164.3，跌3.3；腾讯控股352蚊，跌2.4；恒生中国企业69.4元，升0.4；阿里巴巴84.45元，啱啱转咗系84.5元，升2.3。快手68.2，升4毫；京东集团200.6元，升1元；中国海洋石油10.66元，冇起跌；长城汽车11.38元，升2.8；比亚迪股份236.4元，跌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29.04，瑞士法郎1.004，加元1.296，人民币6.793。英镑兑美元1.225，欧元兑美元1.041，欧元兑美元0.689，新西兰元兑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26547点，升119点。港金报16930蚊，跌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49美元，卖出1806.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封路，在港岛半山综合道因为山泥倾泻影响，现在综合道近华苑的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就在综合道因为山泥倾泻，近住华苑的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封闭。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车龙排到空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部分地区有雨，天雨路滑，请你特别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Kitty， 阿欧， 我哋系晨光第一线。 市场每日变化万千， 朝早都会为你提供最快资讯。 人生道路会有高低起伏， 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点到10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我是 Kitty， 我是阿欧， 我哋系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花剑大奖赛仁川站，香港队男子代表蔡俊彦首夺亚军。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咦，你做咩攞住棵葱喺度沉思啊？ 哦，因为我挂住大自然嗰种翠绿啊。 咁不如再了解多啲绿色生活啦，例如听下香港电台文教组节目《绿油中粮》。 除咗绿色，其实我仲好喜欢大自然嘅声音嘅。 咁就要听埋大自然之声啦。 喺网上搜寻艺文一格呢一个网页，有大量文教节目任你重温，随时随地学习艺文一格。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疫情下，香港人喺逆境中迎难而上，庆幸有热心人伸出援手，支援有需要嘅人。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疫情下的暖流。今集主角香港红十字会分享他们在第五波疫情之下新增抗疫同行热线之余，又怎样为弱势社群提供多项支援。 今晚7:30， 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Hi，我是迪龙，我好喜欢香港，除了因为我的家庭、我的生活和我的事业，除了在这里扎根之外，香港还有一种亲切感，用钱都买不到啊！希望你和我一样珍惜这块福地，珍惜我们爱的香港。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喂，以我嘅广播血话俾我听咧，我哋投其所好呢一个环节咧，可以成为一个节目啊！因为实在太多反应，嗰啲听众，嗰啲听众，即系我亲爱嘅听众咧，真系哇，好有反应啊！ 你嘅好啱啊，你预测好晒啊，系啊，真系好多反应啊！不过我哋都读一下， 系好好好啊！ 阿 Becky 话咧，即系佢都会拣 B 嘅，因为佢话咧同阿李志刚一样咧，好耐好耐以前咧试过咧，佢你就系即系话完咗你自己做嘢就去游车好啊，佢就系咧话搵唔到嘢做，跟住冇公开咧。要瞒住屋企人咧，扮翻工去游电车好啊，一路循环线咁游嚟游去，但系佢 O K， 因为佢话好抵啊。 不过话时话咧，其实好多人咧，原来都试过扮翻工嘅， 有 系啊，因为你话几大压力咧，香港。 因为其实我相信有好多有啲朋友仔咧，翻工嘅时候咧，你如果冇一份工，你唔敢同屋企人讲 啊 嘛， 唔知点样解释啊。 系啊，嗱呢度有听众佢就话啦，喂 A 咧，巴士同埋 F 嘅渡轮咧，两个佢都有个共通点，就系可以咧望到外面嘅风景，唔使俾咧咁贵，又可以去到自己要去。 是啊，我相信很多人其实都是喜欢港铁的，但是港铁的问题就是在于呢，只是得观塘和九龙湾那一橛可以望到街的地方，或者是葵兴葵芳那里，其实全部都望不到街呢，又真的挺辛苦的。 是，还有搭港铁有时都听不到收音机，一定要同 apps 嘛。 我就是不明白这个是一时这个世界。 为什么做不到这个？ 是啊，为什么做不到这样东西？我连譬如在隧道口，在隧道入面都可以听到收音 机。但这边有听众都说他会揀港铁，因为贪他就是够稳阵，就是不怕行，咁亦都可以咧，就系手游玩下手游，即系玩下嗰啲游戏机咁样啊。咁亦都可以咧睇下人情世故，咁有时咧比风景咧更加之有趣，久唔久咧亦都有啲感动场面添。 系嘅，但系港铁我觉得越嚟越多咧嗰啲 confront 啊，即系大家喺度咧对峙啊，闹交啊，打交啊。 前嗰排咧搭港铁咧，有个伯伯咧专喺个车厢里边跳舞噶。 哦， 我唔知道你有冇见 到片啊？我有睇嗰条片啊。 直情有朋友嗰日咧就系搭住嘅时候睇住佢跳舞，跟住话哇好震撼啊呢件事！ 呢啲外国呢啲即系行为艺术嚟噶嘛，系咪？OK， 阿 Janice 咧话佢好正啊，因为咧佢系巴士嘅员工家属咧，所以搭车唔使钱嘅。 哎呀，我以前啲同学都教我咁样嘅，话上车同个司机讲话家属得噶啦，但系我冇咁做。 而家要有嘢证明 的，要有证明嘅。 但系另外呢边咧，朋友都系拣巴士啦，同埋搭渡轮嘅。佢话因为咧可以懒浪漫咁样，虽然佢话咧电车咧都可以懒浪漫。但系咧，成日咧都会好大风啊，吹到个头咧都乱鬼晒咧，但系假发咧吹埋甩添啊，真系会 一定甩噶假发，系啊， 唔系而家啲黐得好实嘅。 阿你咁你知多啲嘅罗敏庄，因为你真发都似假发， 假发人啊。喂，阿 Wendy 话咧，佢最中意咧真系搭渡轮啊，因为咧嗰啲海风咧吹落块面嗰种感觉咧，真系好悠闲同埋舒服嘅。如果心情唔好时咧，咁吹下咧都可以吹走啲郁闷啦。拍拖时咧搭游轮啊最啱啦，即系小轮啊， 小轮 就最啱啦。 我试过有一次去完滑水咧，跟住就系搭渡轮啦，跟住咧翻到屋企咧个头咧好靓咯，因为我用咗盐水嘛，咁然后佢吹风咧，佢系好自然个头，靓 到啊，食到 靓过用风筒吹啊！ 估唔到你有呢个另一个靓嘅感觉啊！另外呢边朋友就话，梗系拣的士啦，因为的士咧边个唔中意啊，又快又舒服又唔使等，但系咧就比较贵咯，有时咧即系坐得舒服啦，又可以电召服务啦，确实系赶时间嘅救星添咁讲。 嗯，哇，真系好多谢大家嘅意见啊，吓，讲得非常之好啊， 好开心啊，真系， 好开心啊，吓，咁大家都要继续投票咧，投票咩咧？就系拣我哋嘅每周一星。 系啊，今日礼拜我哋嘅每周一星咧就系交通工具，咁 有好多啊， 有好多歌，真系又有。 族就是我一个，白日梦亦是离科，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再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匍匐自勇，慢慢步入直道之中，让血脉抛弃我臂弯刀，狂跌落中更高，谁敢挑战为先可怕，仍算苦涩随即消化，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吗， Let me hold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it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but make no sound. 大阵就是脊椎，即使伤身痛苦，唞一唞，松一松，安抚思绪，万难直前别到山区，密码在基因里是陷阱，谁要重新陷阱？想中老就点解脱，甜酸苦涩长篇小说，远路海最底那古老海马体照那百川，回家快跳进这座阔宇宙，夜得最暗处再换了星斗，神奇之中窥探秘密，梦境之中多尽温柔， 大城市小故事。 嗨，我叫 Mini 啊，我咧喺一间科研公司做实验助理嘅，同事咧都相处 OK 噶，部门咧运作亦都畅顺。但系咧近排嚟咗一个新同事啊，叫做 Michael， 佢成日咧都为难我噶。而佢咧系 CEO 嗰啲细侄嚟噶，后台咁雄厚，同埋佢屋企好有钱噶。今日咧，因为我迟咗少少翻工，所以咧就谂住迟啲咧先食 lunch 补翻啲时间啦。 喂喂喂，今朝啊未够九点啊 ，Michael 咧就打锣咁揾你啦。 吓，点解嘅？ 今朝屋企有啲事啊嘛，所以迟咗少少出门口咯。你知唔知咧？佢揾我做咩噶？ 哦，佢啊，每朝啊都周围巡噶啦，睇下有冇人迟到咯。佢成日咧去捉人嗰啲小错啊，咦，个个都怕咗佢噶啦。 哇，佢咁得闲嘅，哎呀，算啦，由佢咯。喂，唔讲住啦，我食 lunch 先啦。当我咧去到 pantry 打开个雪柜，想攞自己个 lunch 出去翻叮啦，发觉唔见咗嘅，我觉得咧好奇怪啊，唔通有同事拎错咗？当我一头雾水之际，就见到嗰个 Michael 攞住我个 lunch box 入嚟啦。唔好意思啊 ，Michael。 咩事啊？ 呢个 lunch box 咧系我噶。 吓、啊，你嘅咩？哦、啊，系咩？你食噶？哦，我食晒啦。 啊！你点可以唔问过人呢就攞人哋啲 lunch 嚟食噶？ 咁你都冇写名，我点知系你嘅啫？喂，你以后啊贴翻自己个名字上去啦，费事攞错啦嘛。 哇！呢啲咁嘅咩人嚟噶？我当时啊真系嬲到震啊！佢仲过分到咧，就咁就等低个 lunch box， 转头就走咗添啊！好彩天有眼，有一日啊，我见到有一大堆纸皮箱咧放喺士多房。 哦，呢堆咧纸箱阿 Michael 噶，佢咧话过几日会搬去同女朋友住，佢特登留低噶。 哈，又咁啱得咁巧，清洁嗰阿姐咧问我，佢话喂，堆纸皮咧系咪可以拎走噶？我就好衰咁样答佢啦，系啊，可以噶。阿姐啊，你好似平时咁咧，用啲 cutter 戒开佢，攞走佢得噶啦。咁嗰个阿姐咧，真系佢攞 cutter 咧戒开每个纸皮箱，同埋咧其他嗰啲废纸一齐抌咗去循环再用啊。 喂 ，Mimi 啊，你知唔知咧？我放喺士多房咧嗰堆个纸皮箱咧，去咗边度啊？吓， 首先我系叫 Mini， 唔系叫 Mimi。 你是 Mini 啊？ 乜、哎、咧？嗰堆纸皮箱咧系你嘅咩？ 嗯， 拎咗去 recycle 啦。 吓、啊， 好心啦，你下次咧就写翻自己个名字上去啦。 啊，你咁讲，你夹我。哎呀， 虽然咧呢、這个报复系好幼稚、好小学鸡，但系觉得心都凉晒啊！鬼叫佢食咗人哋个 lunch 咩？ 在临别时候通话并没记录，而我们的过去没声色的结束，但唯独远处那面挂钟，可以给我纪念这秒的痛，并无任何幸福事而爱情的证据亦得不到半点，没留恋也欠缺留信件，竟看不见怎么可再相见，一个冷漠一个决绝，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延，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已刚刚足够跟我纠缠，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延，但轻向上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甜蜜过的情的证据，亦得不到半点。 天怎么可再相见？一个冷漠，一个决绝，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可不言。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你刚刚足够跟我纠缠。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但轻向上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甜蜜过的不多不少，不相伯仲，你我再也不拖不欠。但我又为何发现，在脑内剩余纪念，你刚刚足够跟我纠缠。一句说话，一个决定，清清楚楚，干干脆脆，你我永远不拖不欠。但轻向上能发现，在印象上留纪念，每一刻都记得你甜蜜过的脸。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了，将你的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的故事将会在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每天香港，每天香港，每周一星，今个星期系交通工具。 听众咧有拣咧尾班车啦，王菲嘅，或者有落错车，亦都有咧昨夜的渡轮，渡轮上 好难读啊。 仲有最后的一班渡轮都有人拣， 梦想号黄包车都有， 一定系咯，即系都系可以载你去唔同嘅地方噶嘛。 咦，大 L 哥有首的士生涯， 的士系、哎、绝对啱啦。 我最中意泰记嘅红色跑车， 系啊，我都。其实我一生人坐过一次跑车噶，但系咧佢咧就坐咗一阵，叫我落翻车，因为我坐着牛仔裤咧会掩到佢嗰个皮嗰个凳啊。 其实上车都好难，如果因为捞得好低噶， 坐到地下咁样噶，坐地下噶系啊。 但系今日咧最多人拣咧都系呢一首啦， 咁经典系咪？一听再听啊， 系同埋你最中意搭嗰啲咯， 吓又啱， 系咯早班火车。 车火车中再重逢你，迎着你那似花气味，难定下梦醒日期。玻璃窗把你反映，让眼睛可因 唱嘅歌词啊，究竟有几多个站你先会知啊？ 千个站唔知啦，啲一千个，仲有三个站，1003， 系啦，差唔多，跟住过千噶啦， 过千系啊，千个站， 真系好厉害，你哋咁都揾到。 我个港铁有千个站啊，真系犀利啊！ 全世界已经加埋都有嘅。 咁啊系，哇，好听啊！你哋个好浪漫，用呢个咁浪漫嘅气氛结束嚟俾嘅 Me in Hong Kong 咧。Perfect， 耶 耶！喂，咁啊，唔该晒刘敏真同埋 TV 啦，话 拜拜， 明天再见啊， 拜拜。